这个开车的一个考验 是吧？然后好像还有很多的那个长安马达粉丝也到现场去了， 对对对， 一起比是吧？ 对，比较热闹。 那主要驾驶的车型就是昂克赛拉跟 CX 五是不是？ 对，它是分两个赛段，第一个是叫是昂克赛拉，是关于一些赛道的一些控制。然后还有 CX 五就是在越野地面、越野陆地上的通过性，基本上是这样。 啊，还有一个趣味挑战赛， 对对对，趣味挑战赛 有一个磨盘的那个， 对对对对对，没错，就那个。啊，还有绕桩啊、倒库、进库，其实就是各方面的，让你体验这个车的一些灵动性，基本上。 那个 还不播报一下我那 成 绩？ 场地赛是多少？你跑了 14秒04呀，一个 U 型弯，从加速到过弯道， 这个应该是很好的一个成绩了吧？我觉得 车老师要这么说， 这我肯定是跑不了14秒04。 哎，我真的是我是头一次把这个这种家用车在过弯的时候开出那种轮胎与地面摩擦的声音， 就是响胎的声音。 对对对，还得说是马自达，怎么说来吧？ 人马一 弯道 之王啊，人马一匹， 真的， 特别棒。 底盘调教很扎实是吗？ 非常棒，非常好。 那你跑 U 型弯这个是昂克赛拉？ 对， 三厢还是两厢？ 两厢 的。 对， 昂克赛拉我之前也驾驶过，真的在开起来这个底盘的调教上，包括过弯什么的，是没得说。 主要是我开的，你看别的那没劲，不能走。 哎，对对对， 有些 其实这个是人 18秒，我14秒， 人的因素是非常重要的， 这也 占第一位的。 这也毕竟是林川老师受过一些专业赛道的洗礼，是吗？ 确实受过洗礼是真的， 受过洗礼。 就是这车啊，所以说当时我就听别人说，这车你一定要相信它。踩下去，一定要踩下去，不要担心，用力的去加速，然后 用力的去刹车， 用力的去刹车，然后把握好过弯的这种 方向和角度。 对， 然后 出弯的时候 尽量的加速， 加速，一定要相信它，不要含含糊糊。像我就是为什么那么好的成绩，相信这台车，相信。 然后最后这台车给你的结果也是 给我的回馈非常好。 再聊聊另外几个，还有一个 CX 五的一个越野项目是吗？ 对，越野项目我们是。就那种沙土地啊， 土坑，然后过去，然后你怎么着过弯，在沙地里过弯。我跟你说，沙地里过弯就得地板油特别嗨，但是正常的驾驶大家不要那么太 会丧失一些抓地力，其实 会，对对对对，但不要太激烈啊。但是我觉得在这种陆地上的表现 ，CX 组还是非常好的。 计时赛的话，你这么开是没有问题的。 计时赛 不是，我说计时赛也好，包括这个你过沙地也是有计时的吧？ 其实是有计时，其实它就是一种体验非常好。 那个磨盘主要是来测试车辆的一个底盘支撑和悬挂的吧？ 那我说实在，我都没参加那个，太冷了。然后我们就是 就感冒了嘛。 所有媒体老师就是站在那儿一辆一辆车等，我就是哎呀太冷，我就开点有激情的就完了。 是，你也关键不是为了去抢人家奖品去了，毕竟受过赛道的洗礼， 对，体验一下就完了呗。 但是其实那个磨盘的项目，我在这儿也得跟大家讲一下。我之前试过把一台车就围绕着一个中心点，然后不停的开，不停的开，不停的开。你车速一定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你再往下敢踩油门，那就不只是勇气那么简单的，那就是像林川老师说，你需要相信车辆。因为你不知道你在速度提到什么时候，那是个离心力，你不知道什么时候轮胎就会丧失抓地力，就要去滑出去的。 对对对， 那时候就只能靠底盘下压力，包括 ESP 这些来才能帮你救得回来。 就只有那会儿才能体会到什么叫人车合一。就是如果你要是多踩一点，可能就会丧失抓地力，就那叫什么丢弯是吗？ 对对对， 就出去了。 对，推头就出去了，那就救不回来了。 对，就那就是一瞬间的事情，就一下就丢出去了。你要再转回来，就会非常慢。 反正总之整体的体验，这长安马自达车给你留下什么样的印象？ 好玩。 还 算挺好玩的。 如果要是， 但是动力实在是直线加速动力，就是还没到我认为的峰值就已经换挡，然后那样就平顺的就过去了。 这个也是创世蓝天所标榜的一个东西，叫省油。据说用老车的话讲，因为老车前两天去大理也是试驾的马自达的车，然后老车的话讲，其实就是创驰蓝天的技术怎么开都是那几个油，就是让它能尽量保证驾驶乐趣，同时呢还保证了一个高油耗。所以说 低油耗 啊，对，低油耗，低油耗。就为什么说赛车一定要调教改装 ECU 改一下子之后，你会发现对燃油的损耗的是非常可怕的。但是就这么说吧，就在如果说在民用车的角度，你觉得长安马自达车怎么样？ 家用是完全够用的呀， 开起来也是还是很棒的，是吗？ 就我觉得这个在一般城市路面开起来就 OK 可以。 对，尤其昂克赛拉的外形还是挺酷的。 对， 我可以这么形容，它的外观的一个设计还是不错的。 嗯，行，辛苦了林春老师啊。 对，我还要去拍照，然后大家继续聊啊。 没问题， 开心。 对，然后回头呢，就等咱们再有试驾车的时候，再让你洗礼一下赛道的感觉。那好，林春老师再见，我们这儿休息一下，回来之后呢，我跟老车聊一聊在大理那段试驾。 我想有辆好车，可以兜风，和伙伴们出去玩，还特有面子。 又不是花点小钱就能买的，过年了又是花钱时呀。 谁说花点小钱就不能有辆好车？现在只需要一元钱。 没错，大年三十开始，只要你打开微信公众号快车道 FM， 发送一元购车了解详情，或者下载 APP 听贝 FM 直接参与，说不定价值30万的豪华 SUV 新款林肯 MTC 就是你的了。呼朋唤友自驾游玩那都不是事儿。 金猴辞旧岁，雄鸡报新春。我是爆款新车特卖场神州买买车 CEO 张志刚，在这辞旧迎新的日子里，神州买买车祝快车道的听众朋友们新春快乐，阖家团圆，幸福安康。新的一年买特价车买爆款车就来神州买买车。 大家好，我是途家网联合创始人兼 CEO 罗军。值此新春佳节来临之际，恭祝快车道的听众朋友们新春快乐，万事如意。途家，旅途中的家。又是新年到，锣鼓响鞭炮。 目标锁定，身份信息正在确认。 车身线条大胆前卫，配备 V 八引擎，全时四驱系统，全铝汽油发动机，最高时速超过每小时300公里。 非常解析各款车型，驾乘感受非常体验。 是好是坏，非是不可。 快车道，欢迎回来，非是不可。刚刚把林川老师请过来，他也着急忙慌的要走，而且还感冒了，今天身体不太舒服啊，大家见谅。有机会呢再把林川老师请过来，过两天有试驾车，咱们一起来感受一下，是不是？然后呢，老车前两天去了大理，参加的也是马自达的活动。 没错。 这回是一马还是长马呀？ 这应该是马自达中国的活动。 两家马一起搞的。就是马自达中国来做的一个创车蓝天体验营。 对。他们叫寻梦洱海人马一体，这样的一个品鉴之旅。 对，林川老师其实刚才说的那个很多在弯道的时候的体现，包括车辆在底盘的调校，这些东西都是人马一体其中的一部分。 对， 提到创车蓝天这套技术，从它刚刚开始进入中国的时候我就特别关注。我是很早一批的时候有机会去到马自达的厂区来参观了一些创车蓝天的一些体验营啊，包括车辆的试驾呀，包括混动的设计理念这些东西。从那时候我就根深蒂固上喜欢马自达。就是我原来也喜欢马自达。从最早的那个MX7 吧， 对 吧，那个很经典的那台转子发动机车型到现在。 那我问你一个，你既然这么关注马自达，你知道马自达最初它是生产什么的吗？ 最初， 对，最初 我真想不起来了。 我没有问你想不想，你知道还是不知道？ 不知道。你接我短是吗？陈老师， 其实是这样 是马自达的前身，它是做三轮车的。这个是那天，这也是它的渊源和历史，也是经过这次试驾活动之后，厂家给了我们一个非常系统的一个培训 的历史。 对，从它的创始人一直到经历了一些战后啊的一些洗礼，一直一步一步的发展到现在，我们对马自达这个品牌有了一个比较全面的认知。 其实很多的汽车品牌最早都是从三轮车的这个角度切入，然后怀揣着一颗做汽车的梦，然后成就了现在的一番事业。那马自达整体来说，1.3的动力能出来将近3.0的一个动力效果，太可怕了。再说回来吧，我们说点离咱们近的，对吧？创驰蓝天的这套技术，那这回咱们主要体验的是哪个方面呢？ 创驰蓝天，我们这款。它这次活动一共提供了三款车型，最新款的阿特兹，阿特兹，还有 CX4，刚刚上市没多久，还有一个是 CX5， 一共这三款车、哦、 那就是你们可以一个人开三台车还是说任选？ 不是，它是安排好的，是你头一天是我们是阿特兹，阿特兹 哦， 然后接下来是 CX 四，最后是 CX 五， 是大家轮您那 个、对对对，一个车上有其他的媒体的同行 哦， 然后我们一个人是开了半天，这样轮换。 就是说，其实这三台车每一台你都开到了。 我跟大家这么说吧， 嗯， 阿特兹，阿特兹我开的非常少、 嗯， 我是带有目的的 哦， 我是主要来体验它的后排。 后排哦， 对，这个、可能 乘坐感、 这个可以一会儿我详细跟大家说为什么我选择来体验阿特兹的后排 哦， 然后重点我的感受放在了 CX4 和 CX5 上面， 嗯 嗯，对， 你说驾驶 是吧，对，主要是驾驶感受，包括它的油门反应啊，发动机还有过弯的这种感受 哦。那我们先说这段驾驶感受、嗯、 可以。 CX4 给你留下什么样的印象？ 因为 CX 之前咱们有机会接触，但是因为我记得是出差的缘故给错过了、 嗯、 对吧， 对， 所以这回也是第一次进入到 CX 的里面， 哎， 感受到它全新的一个设计，包括它的底盘， 嗯， 它的发动机，它的一个整体的整车的一个调教， 嗯， 我觉得从开起来这个车非常棒。首先是马自达的一个底盘的技术，这个大家都知道，它的这个悬挂的前后悬挂的一个对路面的一个响应、 嗯、 和你方向盘这种回馈指令回馈的速度、 嗯、 非常快，真的是有那种 精准、 就是、对驾驭的那种感觉，确实在身体，哎，这个车我要过弯的时候要适当的补点油，是这种感觉，不像其他民用车我得减速啊这个不确实想激发、哎、我得踩一踩，然后体验更好的能体验到它这种动态的一个整体的一个响应。 我特别理解你， 对，非常的就是非常平顺就过去了，这个弯道上基本不用特别踩使劲的踩这个刹车， 嗯， 没有问题，这个整车的对你的一个支撑还有这给你的信心，这个丝毫的都不逊于一些更高级别的车。 嗯哼， 嗯 嗯，这 然后对，这是一个CX 的一驾驶，然后这个车，它的一个因为是全新的一个设计嘛，它的包括它的内饰装配水平， 嗯， 做工用料，包括它的座椅，我觉得都是挺不错的，座椅的包裹性比较好，然后它的哎，这个我们试驾的这款车上虽然不是最高配，但它也是2.5的发动机，它带有那个换挡拨片， 嗯， 这个时候在弯道上可能你就会更有那种驾驶欲望。 嗯 嗯，是这样，因为我们是一直沿着一个洱海的边上在走，它的那个公路是多弯的， 哦， 多弯的那个公路。 我当时去是骑自行车在走， 对，旁边有很多人在租自行车呀、嗯、或电瓶车，然后很多人都就是侧目看一下，哎，这车就是因为 CX 它的一个造型非常的漂亮嘛，外观也是。 对，之前我们也有机会在节目当中说， 对对对对， 说前脸特别好看。 对，嗯嗯。整体对 CX 的一个感受就是这样。 CX5 呢 ？CX5 跟 CX4 最明显的差别，我觉得有两点。 嗯， 第一是它空间确实要更大 啊、 哦，因为它高度更高一些，它的后排、它的前排，尤其是头部，它没有像 CX4 那么从车窗往后，它要有一个溜背那么稍微往下溜的那么一个设计。 嗯， 那么你坐在后排的话，它一个头部空间就会好一些。 嗯， 再一个是另一个区别就是它的一个悬挂，就是这个。减速带的时候， 嗯， 同样的速度 ，CX4 过去确实要比 CX5 要硬。 哎， 嗯， 行，咱们这是说了驾驶是吧？ 对。 然后阿特兹你更多是体验后排，我也想听听，其实这么运动的一款中级车，它的后排究竟是怎么样？ 嗯、 我们休息一下，一会儿回来接着说。 好的。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99 九九乐团。快车道是一档我们非常喜欢的有态度的汽车节目，在这里祝快车道 FM 在新的一年里节目越办越好，也希望有越来越多的听众乐迷关注快车道，关注 99更好听的音乐 送给你们。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捷豹路虎品牌的周冰怡。值此春节佳节来临之际，恭祝快车道的听众朋友新春快乐，万事如意。在新的一年，捷豹路虎品牌将继续全身心服务消费者，为听众朋友带来更多更好的产品以及周到的服务，请大家多多支持。 大家好，我是捷豹 Formula 一车队的赛车手董和斌，祝快车道的听众朋友们新年快乐，大家开车注意安全啊。 金猴辞旧岁，雄鸡报新春，在辞旧迎新的日子里，双星轮胎祝快车道的听众朋友新春快乐，阖家团圆，万事顺利，幸福安康。 金猴辞旧岁，雄鸡报新春，快车道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东风雷诺翁运中，在辞旧迎新的日子里，我仅代表东风雷诺祝快车道的听众朋友们新春快乐，阖家团圆，万事顺利。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长安 PSA 销售公司总经理周江，这次春节佳节来临之际，恭祝快车道的听众朋友新春快乐，万事如意。在新的一年里，电视品牌将继续全身心服务于我们的消费者，为听众朋友带来更多更好的产品以及周到的服务，请大家多多支持。 目标锁定，身份信息正在确认， 车身线条大胆前卫，配备 V8 引擎，全时四驱系统，全铝汽油发动机，最高时速超过每小时300公里， 非常解析各款车型，驾乘感受非常体验， 是好是坏非是不可。 快车道，欢迎回来，非是不可继续播出。刚才说到哪儿了？ 聊了 CX 和 CX5 的一个驾驶感受 啊、哦，该说阿腾子了。 对，阿腾子， 嗯，阿腾子， 阿腾子，哎，你刚才叫你，我记得你那时候问我这个阿腾子和昂克赛拉的这个日语怎么发音、是吧 ？X 的， 日文发音的话，阿腾子就是就读阿腾子，就是阿腾子。然后昂克赛拉我读的不太标准啊。 埃克西的， 你这个哪是日文啊？ 啊， 库塞了。 阿库西了啊、 哎，差不多吧，就这个音啊、哦，我可能发的也不是很准 啊。知道了， 为什么说我要带着目的来体验一下 Atenza 的后就是乘坐感受呢？ 嗯， 因为马自达六这款车，我请允许我还叫它 马自达六 啊，因为这款车确实在国内消费者的就是这个消费者当中它是有一定口碑的， 嗯， 进入到中国市场也已经不短了这个年头。就包括到现在，老的经典款的马自达六应该 还在卖， 嗯，你还能买得到。 对， 其实这款车从它的第一款到国内，一直到最新的现在的阿腾子， 嗯， 我觉得它的运动基因，它的运动调教上没有降低过。 那你坐起来怎么样？ 所以说我拉开门直接钻进后排。 其实我跟你讲， 也是。 坐在后排还得考虑另外一件事儿、就是你司机的技巧怎么样 啊？对，你说的没错。这个我为什么还有一个目的啊？我没说完呢。第一，它这个运动化这调教没有问题，这个不用担心。第二一点，毕竟在中国市场跟 Atenza 竞争的对手很多。 嗯。 那么跟竞争对手相比，你的动力 OK， 你的调教 OK， 那么还比什么？ 舒适度。 当然是比舒适。 嗯， 比空间对不对、 嗯？ 比后排的一个，你可能会拉着朋友去，很多人都坐在你的后排。 你吊了我2分钟胃口，现在 啊，是吗？ 嗯， 那你想知道什么？ 你坐的怎么样啊？你 这 铺垫太长了。 我平心而论啊，Atenza的后排空间不算特别好 啊、 就是它的腿部空间， 嗯， 跟竞争对手相比的话，确实现在要。还要落后那么一点， 啊哈！ 我觉得这一点在未来的车型引入的时候 要 加强一下。嗯，在一个后排的配置嘛，哈，我觉得略微的单薄了一些。 嗯哼， 比如说你这个后排可以再加一个，座椅按摩呀，或者角度，哪怕不是电动的呢，也可以手动调一下 啊。 这个我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想法。 嗯， 再一个呢，就是。 多一些舒适或娱乐化的一个配置，比如说 加 老板键呀、这种的多加一点，往舒适上多往舒适性上多考虑考虑。 嗯， 我觉得这样就是足够了。还有一个就是你说的，坐在后排呢，看前排的一个驾驶者的水平。我觉得这个车你只要不是刚拿驾照，啊，在这个按照正常的一个来驾驶，这车就没有问题。 哎，这件事儿我说的还就是再说远一点啊，就是由这个事儿引发。首先说是阿特兹这个车咱们都试完了，都说完了。最后我想说什么呢？如果以后真的哪个网约车哪个城市在定的时候，我建议啊，把司机的考核机制都做在里面，没有个五六年驾龄或者起码有两年驾龄，咱们才能去做这个工作。因为有些人开车那个油门和刹车度根本就不是为坐车人的考虑。 对， 所以这句话就多插一嘴啊。 还有时间吗？ 没了，基本没了。 那我稍微 总结，最 后一句，稍微总结一下。我觉得啊，首先阿特兹它的一个驾驶啊，这个前后的这个底盘的一个调教功夫绝对没有问题。如果你这个车平时你开的多一些，选择阿特兹，有很高的外观颜值，重新设计的一个内饰 ，OK， 绝对没有问题。然后 CX4 外形很惊艳，发动机还有底盘技术也是非常棒，这个过弯的这种感受给你信心非常好。CX5 非常的综合，空间够用。然后也是动力也是非常的好，有些配置也是非常的人性化。 好，看来你这个综合体验还是给你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 对对对对， 行，希望以后再来个冰雪试驾什么的，咱们也去试试哈。 对， 好，今天节目呢跟大家聊了一期马自达的车，如果关于马自达的车有什么问题，通过微信向我们询问，微信搜索快车道 FM。 好，今天节目就到这儿，咱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 拜拜。 听，这里